首老派的爵士节奏哈，一首老派恋情来自孔令奇，开启全新一周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今天我们前一小时依旧和大家分享一些好的音乐，以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今天小雪嘛，小雪天和什么最合适。然后第二小时我们会请出我们的音乐好朋友耿思翰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摇滚骑士。对，然后刚才我们在天天 FM 聊天室已经看到有朋友在这边热烈的欢迎耿思翰了。 是的哈， 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在第二个小时我们在聆听着他的新专辑的时候会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碰撞。小雪这样的一个节气在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来贯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反应一下第一反应都是吃， 能饮一杯无。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虽然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的话题设置是耿思翰，当然你可以对第二个小时他即将到来的这个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留言，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先留下。第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先来聊这样的一个节气。一首歌来猜一猜这个人是谁，因为国内的人，国内的音乐平台，我还没有见到这一首歌。但如果最近你有看到某一部电影的话，可能你会意识到这一首歌的存在。来听声线，他到底是谁？来感受一下， 无奖竞猜一下。 来， 猜没猜出来是我还没有在天天 FM 聊天室看到正确的答案。 嗯， 关于这首歌的演唱者，因为 有一点难， 毕竟唱的全是英文的，但实际上这位歌手我们特别的熟悉，就是你们嘴里的那位行走的 CD 林俊杰 JJ。 对，然后这个过去也是发了英文的 EP。 虽然里面有很多英文的歌曲，但不包含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而这首歌叫做 Lose Control 失控，目前资源还没有到国内的这个平台，但是呢它出现在了网络上，现在能看到的一部影片叫做上汽， 嗯， 当中截取了一个小片段。所以这一首歌我们在听的时候，它前后其实差距挺大的，在前面的时候是更加动感的一个节奏， 嗯， 在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上汽在去上班的路上，然后听着这一首歌曲，有一点这个上班早起之后给你带来的一种兴奋感哈。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一种场景感，纯音乐的，带着一点国风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更多也是为了，感觉应该是为电影专属定制的，什么时候会上线我们就再说吧。但是我们知道在听到的时候，这首歌叫做失控 Lose Control， 这林俊杰的新作品哈， 而且我们提前听到了哈， 没错。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聊今天这个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就是小雪这样的节气跟什么更搭配。 嗯，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雪到来就意味着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冷，而且降水会越来越多。 嗯， 看看大家跟小雪相配的会想到哪些事情。比如说昨天晚上，为了迎接小雪的到来，千川在家煮了羊排，呼伦贝尔直运过来的羊肉，哇，太鲜了，只要放水煮就可以。 那边过来的羊排，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种纯纯的香味， 纯纯的香味，是没错。 到底是谁的排啊？对，然后里面肉甚至会带着一丝丝的 甜 味，甜 是的， 对吧？ 对， 哎呦，太好吃了。 而且我都没有想到说清水煮过以后它没有膻味儿。 对， 其次它是需要用这个韭菜花，哎，又香又鲜又甜，那个滋味真的是不一样。 我问一下南方的朋友啊，韭菜花平时家里常备吗？ 没有， 不太常备， 而且葱段也没有。 是， 这些东西在上海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做， 这可能就在北方会放的多一点，就好比说吃豆腐脑的时候，首先来说你们那边应该是吃甜的啊，是不是？ 甜的， 甜的，对。然后在北方这边呢，不光吃咸的卤在里边，我是必须要加韭菜花的。同时吃羊排的时候，那种手把肉吧，其实应该叫， 对， 加的韭菜花更多是拿鲜的这种韭菜花做出来的，里边的这种植物的质感会更强烈一些，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某一家的哈罐装的。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它那个羊排都不是像咱比如切好了小段直接吃就行，它是整块 一大块，对， 然后再之后得 拿个小刀， 哎，炫下来一片， 那个过程很酷， 再卷上再蘸上这么韭菜花吃，哎呦，现在想想都， 但这个东西一定要趁热，因为它一旦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而且它趁热的时候你还要赶紧吃，最好就一点小酒或者就一点蔬菜，要不然 太 腻， 舒服了，怎么样？现在身上是不是一直还都觉得特别的暖和？ 热乎乎的， 再合适不过了。好，听到的一首歌曲《宝藏发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一些非常稚嫩的制作，但是它的走向是对的。这首这个音乐人叫做杏子小姐，拜托了。这个歌曲名字叫做《柴鱼 No Calling》，听不懂他说什么。 它的制作明显是过于单薄、 嗯、 但是在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他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哎， 甚至在这样的音乐里边他会稍微改变一些小小的 flow 啊，找一下这种比较过分紧密的连拍、 嗯、 甚至带了一点小反拍，所以听起来的这种新鲜感还是存在的。这首歌叫做柴鱼，一个反的意 no calling 啊，随便各位喜欢的话、嗯、到时候听听 FM 聊天室再说哈。 一个胡建小姐姐， 胡建小姐姐 日文歌啊， 没有错。 嗯， 这边我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的主题小雪这一天到底跟什么更搭配、 哎、呀 啊， 看到燕玲说了小雪和温泉绝配， 哎呦， 那我们得 太幸福了， 下午请个假什么的啊。 对，没错，现在就 走 走吧，跟耿灿说咱温泉见 拜拜、 啊、这个温泉我上一次在泡的时候，我想想啊，估计还是在两三年前了。 嗯， 对，然后这种温泉呢一定要去到北京周边的那些比较大的所谓的这个叫温泉圣地啊、 嗯、 温泉酒店啊、 汤啊、嗯、 对，然后有一些是在屋里面也有的、 嗯、 然后有些还是在外面。 对， 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开放式的，就是真的是外面冷冷的， 对， 但是你泡在温泉里面其实又很热乎，就很幸福，因为它有一种极强的反差感、 嗯、是的， 这个感觉就很像在夏天的时候， 嗯， 我空调开得特别足，在家里边裹着大被子、 嗯、啊，就跟这两天天气特别冷，然后家里暖气特别足，你可以在家里吹空调吃冰棍儿、 嗯、 这种感觉吗、 哎、太幸福了，是这个意思， 太燥了， 而且还要抱着暖气吃冰棍儿、好，这边还有很多继续我们看到各位精彩留言，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哈。 好， 温泉是一个，这个也是之前我没太想到的哈，你以为宇宙人 相同角度的脸，看来楚楚可怜，我怎么可能拒绝和你聊一整夜，都是他的画面，最后换一句谢谢。我是你的工具还是面试餐具，其实洗得干净还能永续环境，有时地上下棋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旅行。就一直在身边绕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有时低声下气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旅行。你 朋友说，刚才前阵在问南方有没有韭菜花泪落心田，说也是南方的朋友啊，过来说没有，没有吃过。对，这个东西确实像是北方专属哈。 是我小时候没有吃过，还有什么麻酱。 嗯，麻酱、 哦、我在上海也没有吃过， 是这意思， 花生酱都没有吃过，所以我一来北京的时候我胖了20斤、 嗯、 我觉得怎么每样东西都那么好吃都没有吃过。 哎，那些麻酱油其实热量特别高、嗯、是这样， 我说 全都是油是这样的哈。来，我们回来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基本上在节气我们过嘴瘾的时候、 嗯、 通用的就是吃饺子、 哦、 这都不用说了，但是呢、嗯、必须要特别的这个好好聊一聊的 馅儿是吧。 馅儿也不是，就是你看人家包的这饺子多漂亮。这边先生欢乐咖啡时光先发了一个，这更像是长饺子、 啊、 也是捏出来 的、 嗯、 但是呢我们家里边就觉得更漂亮更有食欲的啊，大橘的这一个， 天哪，这大馅饺子 你看这几个褶儿捏的跟元宝似的，太漂亮、哎、 关键都一模一样哈。 对 对， 就证明是一个人包的， 流水线做出来的感觉、 啊、好，这边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哈、啊、还有说吃扁豆焖面。 哦，扁豆焖面 这其实也是很北方的一个食物，尤其你看它上面撒的是一些新鲜的蒜， 嗯， 哎，这个味道感觉不错， 鲜， 里边再多放点酱油吧。 我刚想说这个色还不够浓， 是不是？对、嗯、然后到最后再拌一拌，也许会更浓一点哈。 是的， 嗯，好，不错，今天我们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就是小雪这样的一个节气跟什么更配哈、啊、吃的我们见到是更多的留言、 嗯、 当然后面也提到了说跟温泉在一起也是很配的、 嗯、 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想法出现， 还能去哪儿啊。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有请朱大哥，爱的朱大哥来自萧亚轩。

忘形，春光清醒，汗水胜过决定聪明，桃源霓虹身临其境，拍自己的时光电影，用外表助力成就，不会迷失自己。No No， 身在其中懵懂的胸，刚从之窗之上 找到出口， 转瞬即逝回首才能悟， 是青涩的迷宫。Yeah, yeah， 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败兵。其实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我越来越坚持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所有期待已经等待未来必有回应。 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败兵。如果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丁世光，然后在十月份的时候发行的新单曲叫做《黄金迷宫》，而女生 这次不是叶喜儿哦， 哎呦，真的是这一次加上的 Vicky 萱萱，虽然很年轻，但是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展现了她成熟的一面， 没错， 就是好的制作，她的声音跟声线完全可以脱离掉她之前所谓的网络标签， 对 对，正式走到我们的耳边，离得我们更近了一些。这样的萱萱，我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首先再公布一下，在今天目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的话题依旧会是小雪节气到底跟什么更配、啊、 是刚刚学会了这件事情的这个我们的我姓郭靖哥哥这位朋友说了哈、嗯、小雪节气和大雪更配，小雪寒味深，降水味大，大雪就是寒以深，括号刚学的， 嘿，你看说多好、啊、 现用哈。 这样的一个天气突然冷了下来，你就感觉说好像又憋着这么一场雪，好像要降临到我们的身边啊、嗯、确实是在过去这一个周末，一场大风瞬间把所有的气温又拉低了， 是 天气预报说是十摄氏度，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小雪的节气，这样的天气跟秋衣秋裤更配啊，不，毛衣毛毛衣毛裤哈、啊、更配。 还有跟什么更配？我看这边雷罗新田说了，感觉我说的那家铜锅店我今晚会爆满，还不快去抢位子。 对，涮肉这样的一个天气来上这么一个，我觉得就跟吃羊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哈。 是， 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啊，你想想汉堡、炸鸡、薯条， 哎， 小白酒， 小白酒配我昨天的羊排啊， 哎，没错、就是您还不能是一大瓶的，喝多了哎，小酌怡情的感觉 的。 还有就是热咖啡啊、特别的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还有北京的卤煮火烧跟小雪的节气非常的配、 还有炙子烤肉， 对，刚才还提到有爆肚、你看这一下凑齐了，行， 会了， 后海那边转悠一圈吧，各位啊，都挺合适的。这样的天气吃点暖和的，吃点带汤的，特别的舒服。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这个中国的我个人心目当中觉得最棒的音乐制作人 DJ， 那就是胡孟舟跟马颖合作的经典 Reverse 锁。 雪中记一整座森林的宁静，你可惜了丝绒袍身体和海洋的痕迹，我永远不忍心，我可以握紧你的身体。 小雪这样的节气，我觉得应该来着这么一点热乎气儿。当然了，我们这点不可能端一碗是吧？秃噜秃噜的， 我们端不进来， 所以像只能是借着一些夏日才会独有的一些音色。 嗯， 我觉得在冬天小雪这样的一个很冷的天气里面，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心境。 嗯，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你能听到一般来说是在夏天更加之放肆放出的这些电子音乐的节奏。 嗯， 然后也是好久因为没有这样的音乐节，所以很多制作人都在慢慢的往后去这个隐退，所以我们看不到太多的在前面的这些电子歌手或者电子制作人的活跃。 嗯， 于是我们今天就来个两连发好不好？都是当年最火的一首电子音乐，这首歌在全球掀起的热浪让很多人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 Mu， 他的现身也让这首歌曲增色不少。 Lina， Do you recall not long ago when you would walk on the sidewalkThe night was warm, we were bold and young. All around, the wind blows, we would only hold on to let go. Buckets, fire gun, we need someone to lean on. Buckets, fire gun, 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Buckets, fire gun, we need someone to lean on. Buckets, fire gun, 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曲当年让 Major Lazer 这样的一个算是制作团体在背后也火了一把，但是这个团体我们后来看到他的现场演出的时候更多是带着雷鬼范儿的说唱再加电子混合到一起。曾经也是看过他们的现场演出，在巨大的一个音乐节的这个现场，他们的热情度，他们的这个对于台下观众的调动，除了音乐之外更多通过现场的一些杂技 还有这特长。 我没见过在现场搬一个特别高的梯子从上往下跳着，然后往现场甩一些什么荧光棒之类的，边唱边跳的，这是反正挺不同寻常的， 挺会吸引眼球的。 他们在现场没事也不用太去专门看，没什么太大意思啊。 所以后来也没有那么火了哈。 对，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在第一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有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这样的小雪的节气跟什么更配。 有非常有眼力劲儿的朋友说，看节目安排就知道小雪和耿思翰更配。 是没错哈，那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就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导播间，对， 没错， 跟我们一玻璃一窗之隔的地方，让他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以后带着音乐过来， 带着吉他，一会儿我们可以 Q 他哈， 对， 大家想听他唱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听见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来留言， 你可以唱刚才放的 Lina 吧，太过分了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小雪节气吃糍粑啊，非常的不错，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不用了，咱就菜跟肉一起呗，腌菜跟腌肉。我最近在看一个视频， 在哈尔滨那边的一家餐厅的老板， 嗯， 应该是个这个韩国人 啊， 思密达。然后他们就是外边下着飘着雪花，外边支一个炉子， 在 说就吃他们那儿特传统的烤五花肉。 嗯， 五花肉烤完了以后切成块，然后周围围一圈，中间这个腌菜啊泡菜咔就来了。 哦， 用五花肉烤出来的油中间煎着，然后最后是这个算是烤过的。腌菜再包上一块一块的，我说哈，太合适了， 看着觉得很香，是不是？ 真的是，所以这谁说的？用户8216，你太懂了啊，都合适。 可能做法不太一样。这边韩阳的罗凡一晨说火锅，很多人都提到哈，但是美中不足，得一下一下涮，所以他会选择说一块把肉菜都扔进做好的砂锅，这样比较好，下点面条，来一杯热巧克力奶，再配点坚果和薯片、炸鸡，以及各种甜甜的糕点，想想就很完美。想想这个热量也挺高。 我觉得他再配一点之前。钱就已经很完美了，不然你就想着，嘿，这一锅羊肉串， 本来那砂锅都不错了哈。 羊肉串下点面， 对。 刚才有朋友提到羊肉串面， 嗯、 最后你突然去巧克力奶， 有点画蛇添足， 就有点麻烦。 你的妈是我的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 常带把伞，带把伞。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带来的情境感就是咖啡厅，对，一杯热饮，当然如果喝不惯咖啡可以是热巧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特别温暖的午后的阳光，不是像夏天那么的炙热，一定会是在冬天这样的天气里面晒在身上暖暖的，然后旁边最好还有一只小动物，整个情境就很像大橘给我们发来的这样的一张图片，极其的惬意的一只橘猫，目前看起来它还没有太成熟，我们都知道橘猫的体重是不可收拾的哈，它现在还是很瘦，趴蹲在自己家阳台的绿植上面， 是的， 把花你看压的都成啥了， 没错， 没事，它开心就好。 魅力燃心说，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 对， 因为我有点怕猫，所以还是转过去吧， 好好好，这个隔着窗户晒着太阳，你看它后背摸上去，你的手都会觉得很温暖， 对，喜欢猫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很开心， 对，看着它惬意，你可能也会觉得很惬意，你欠它一杯热牛奶哈，它也需要有这种更加休闲的方式， 给它鱼。 好了，对，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跟什么更 我看到三个字，我们同时惊呼说啊，对，没错，羊蝎子， 我咽了口口水，太舒服了， 对 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哎，而且羊蝎子不还有白烫的羊蝎子，如果各位没吃过的话也可以去尝一尝， 那是辣烫的好吃， 都不错，其实、 啊、是 如果去到真的呼伦贝尔的话，到那边你吃的手把肉之外，他们还吃叫今天哥带你吃骨头去，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吃骨头， 吃骨头就是除了手把肉之外你见过的大的牛腿骨啊、 哦、 牛棒骨啊，以及煮出来的羊蝎子不带汤的， 明白， 白水的，然后就在那儿这么着咔咔咔扒着吃， 是 基本上全都是跟这种特别冷的天气很搭配的食物， 发现只要是肉食冬天吃都不会太差， 没错， 比如像昨天那个羊排如果没有吃完，你刷一层酱进烤箱出来又是一种吃法， 舒服， 对， 哎，这边刚才说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咸口的。就着洛凡依晨当刚才给我们来了一个小急转弯，顿时变成甜口的那些吃的话，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你比如说烤白薯啊， 糖葫芦，酸甜味的， 太舒服了哈！来听到了一首歌，看到大橘就总是觉得要把这首歌放出来，你和我和猫。 总习惯带着中午奔去大海，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性感自由自在，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遇到太慢失去的时候又太快，被拒见怪不怪，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天上烛火只剩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给你摘下所有苹果，为你点唱一首情歌，看草木间的零落，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带你避开大雨滂沱，给你讲述你的因果，好如烟海的一抹，习惯带着中文版去大海，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心甘自由自在，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遇到太慢失去的时候又太快，被拒见怪不怪，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给你摘下所有苹果，为你弹唱一首情歌，看草木间的零落，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到一座 做荒唐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带你避开大雨滂沱，给你讲述一段因果，好如云海的一幕。 你和我和猫刚才看到大橘的那张图片，简直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人才是不是沈以诚？抱歉，言人中啊。 沈以诚，刚才说丁时光的时候，大家还表示说对丁时光每一首歌都很喜欢。我说完了，这是沈以诚和丁时光的974世子爷之争。 哎，没错，在前面这个螳螂捕蝉，后边还有一个在后面观察的，就是言人中。哎、这几位放在一起，相信各位都不会拒绝他们的声线哈。好，这边我们继续感谢各位的留言。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了，就是在小雪这样的一个节气，到底跟什么更配、嗯？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都很棒哈。好，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也能够顺应各位刚才最精彩的一条留言、嗯、跟耿灿更配哦。对， 小雪节气哈， 没错，已经来了。对、嗯、稍后我们在一首歌过后就会把他请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全新专辑、嗯、最后一首歌结束第一个小时的，我们把猫去掉，剩下的不养猫的朋友们，你和我。 眼泪流出来不是因为失败，幸福那个梦就看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跟大家聊聊天。 哎，你知道吗？他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层的反差。 对， 其实他，你看他的那个映照的表现，他就很 man， 但他的声音又很磁性，很暖。 嗯， 然后你看他打扮，他又很学生气。 真的， 其实很文静书生的那个感觉。 来，把那个麦克风给我试试，是那个麦克风加了特效哈。太棒了，对，今天过来到我们的中午有星光呢，其实在很多节目都会出现，不光是中午有星光， 是的，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包括回听之前这个耿斯坦来做客的节目。 嗯， 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音乐，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嗯， 首先我们说叫躯壳人生，对吧？ 嗯， 但是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说，我们解释一下， 没错， 正确读音叫躯壳，好吧？ 壳， 躯壳， 但是 的壳， 我们更加之这个普通的说话，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读躯壳人生。好，带着这样的一张专辑，带着里面的十首歌曲，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讲一讲背后的这些故事，包括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是， 好，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就先从它入手，好不好？ 专辑的同名歌曲。 嗯 嗯， 对。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躯壳或者躯壳人生。 那我就先念，今天我多念壳可以吗？ 嗯，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那个对， 从主嘛，你说了算。 就是我觉得躯壳人生是一张比较没有那么耿斯坦的专辑，就可能大家之前看到我一些表演也好，包括一些节目里也好，就是可能耿斯坦是比较那种有力量的，然后爆发力比较强，或者是那种可能大家更多的印象是这种 摇滚范儿。 对，但是我觉得躯壳人生是一张很内在的，可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的，包括这两年发生的一些故事的一些写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一张专辑，它比较内敛，然后没有那么外放。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叫躯壳人生嘛？那我觉得躯壳就是我们的外面，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我们，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展示出的那一面，或者对这个生活展示出的那一面。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指我们内心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内心真正的自己会引导我们走向就是不同的人生。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我们的躯壳都是近乎一样的，我觉得所有人的躯壳都是近乎一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却每个人都很不一样。 嗯 嗯，我觉得这张专辑想表达的大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平凡的躯壳下面都可以有独一无二的完全不同的人生。 特别的好。 耿斯坦还非常的年轻、 啊、 但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用这么大的一个命题，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跟你的经历过去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出道七八年了，其实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在这第一张专辑里面。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第一次 这真的是我出道七年的第一张完整的正式专辑。 正式出道七八年，但是其实你更早就开始玩音乐了。 对， 所以其实很多年的积累， 嗯， 心情都在这里边。 是，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做一张十首歌的专辑作为我的第一个作品。 十首歌。 对，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听的那些最棒的流行音乐都是 十首 歌的专辑。对， A 面五首 B 面五首。 对、 哎、你很八零后。 我特别喜欢听磁带，小时候那磁带都是 A 面五首 B 面五首或者六首，然后我自己特有那个情节，就是包括我们专辑这十首歌排序，其实我还排了半天，其实现在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然后我就还把歌曲跟经纪人商量的，我们要怎么排序，怎样的听感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就是别有一番的用心在整张专辑的背后。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希望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过呢我们先是把这首躯壳人生把它完整听完，因为刚才就听了一半。 嗯， 再之后回来以后我们聊一聊在整个的专辑的排序，包括自己内心的一些小执着方面，这张专辑的制作上哈。来， 静静看如此不一样，乘着风我自由自在地吹风，让世界看见我是谁，念着远方为我等候的那位，美丽的可爱姑娘。过 去的我们，尽管无知却有分寸，不会任意的放弃的那种。 好，回来以后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整张专辑的一个编排上面哈。 嗯， 对， 刚才已经说了，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按照你的意愿来排的这个十首歌曲。 对，嗯 嗯， 我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这边整个 CD 的一个排序啊， 有跳碟， 也是特别的不好意思， 抱歉， 然后出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并不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躯壳人生》哈， 嗯， 所以在这儿要好好的向耿斯汉，包括向大家来道个歉哈。 对， 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确实我们在进行一些 CD 录制的时候，因为我们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翻版，在录制我们最终拿到的看到的这样一个排序，可能跟放出来会出现一些差别， 是， 所以一会儿我们来更正的再去好好的聆听啊，回来以后我们就先就着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具体专辑的排序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啊。嗯，我觉得就是专辑排序上，我觉得就是在听感上，包括说如何把《躯壳人生》这个专辑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线吧。那我觉得从第一首就是《躯壳人生》，第二首《一边年轻一边老去》，第三首是自爱，然后是干眼症，然后就是其实我们我就不一个一个报名字了，到最后一首是跟往事干杯2021，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首歌其实都想的是它在整个专辑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它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是包括听感上，包括从情节上，其实我们都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嗯， 就如果你一次性的把这十首歌全部听完，你的听感会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很顺畅的，同时又有一些思考在里面，就是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的用心吧。 嗯，刚才我们听到的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是第八首歌《没有你就没有我》，所以现在我们把《躯壳人生》这首歌给大家再播放一遍，让大家尝试聆听一下耿斯汉内心对这张专辑他的整个的思考。 陈旧的餐桌布满了灰尘，背叛狼藉的盛况就萎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故事小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共存，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中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行尸走肉，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中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爱的地带，我想你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牵着我。惯了心事没有人懂得，热闹的节日总是一个人，把 保持自尊，幸福不可多得，和常人理解的世界分割，像是躯壳的人生。 保持自尊要和常人认知的世界要产生这样的一些分隔， 嗯， 对不对？这个想法就让人在想到躯壳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说躯壳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相近，所有人的躯壳有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一样的，内心我们自己会是丰富多彩的不一样的人，但是保持这样的躯壳有些时候是不是必要的？ 嗯， 哎，您这问题问就是特别好， 嗯， 哎，就是 我觉得保持这个躯壳可能在当代生活中是必要的，我觉得其实， 嗯， 就是我觉得躯壳人生是写给，我觉得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特别能明白里面的点，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说可能针对一些可能像我这样的有一点点社恐，可能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怎么说，有一点点就是感觉自己跟很多地方格格不入，或者是就是那样的人，我觉得躯壳人生是写给这样的人的一首歌。 现在大家都在说社恐，都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社恐， 嗯， 但是可能在或者是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更多的可能是出一种自我保护。 对，可能跟自己特别好的那些朋友在一块儿，他会比谁都放得开， 对， 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后来我们要去用自己太多的能量去应对太多不同的人跟场景， 有点累， 并不是我们特别喜欢，这种情况下人会出现一点点小小的社恐。 是， 所以想问问耿灿，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哎，我有些时候可能需要戴上一层躯壳，或者说我会有一些环境会让我变得有一点小小的内向或者社恐，还是一直都这样？ 嗯， 我觉得就一直都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面对特别好的朋友也是那种其实特别 放得开 、 嗯， 都可以说好多事情， 嗯， 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可能面对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或者不那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包括说一些场合的时候，就会其实内心自己就会比较害怕， 嗯， 就是内心会自己先往后退一点，就是 哎我觉得就是，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没有办法不做的， 对， 工作各方面的，那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就是努力给自己加油打气，然后让自己就是加油加油，但是对，只能这样子， 所以更多的会把自己放在音乐里面，放在音乐的世界里边。 我一会儿特别在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怎么能够，因为我其实有些时候我感觉会跟耿灿的状态很像， 嗯， 就是自己会社恐， 嗯， 会慢热， 对， 就是我会一点一点才进入到状态， 对， 或者说之前先是试探， 嗯， 试探觉得说好，这个是符合我的一些预期的，我会再跨出一大步， 嗯， 到底怎么样的试探，或者耿灿怎么样才能成为他的朋友，我觉得要跟他聊一聊他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我们先来大概聊一聊这首歌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其实整个从歌词包括制作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个状态，它有年轻的部分，更多的是年轻的一些部分，或者对于我来说听到刚才的这一段音色更像是，你说在看默片，或者在听 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音乐才会出现的一些音色。所以在这首歌的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聊一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用心跟组成。 嗯，这首歌可能是在专辑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就也直言不讳的说，就是我最喜欢的。对，然后就可能糅杂了太多的个人的私人感情在里面。因为可能这首歌录音的时间特别的长，大概我觉得一共纯录音棚内时间，这首歌可能录了有40多个小时。因为就是总是在不停的觉得好像可以唱得更好。对，因为这首歌其实特别难唱。对，然后最后拿到最后一天的 mastering， 就是那个母带的时候，对，然后我最后本来都就是这就是那个最后的版本，但我一听我又觉得不好，然后我又折回头去录了一遍。然后现在用的这一遍是我觉得它不完美的一遍，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地方唱的没那么完美，没那么好，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最真实的东西。 我天，太精益求精了。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完美了。 这就是对一个东西特别爱的时候， 对， 才会产生的一种自己的纠结或者过分的要求。对，好，这个我们这样一会儿再聊交朋友的事情啊。我们既然这首歌已经出现，所以我们先看时间，第一个半个小时也差不多还有个7分钟。我们进入到一段现场， 因为刚才跟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都提到了说，今天耿斯兰会带着他自己心爱的吉他，所以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但是既然你提到在整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的这首歌，我们希望来听到他的一个 live 的版本。 好的，稍等，我稍微准备一下下。 好的。 正午有星光，音乐听现场，最佳现场 Best Love。 今天首段最佳现场，我们要有请出耿斯兰自己最爱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绝对的最佳现场。 一边老去，我们带。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我自己的，一边年轻一边老去，仪式感要做足。 曾以为我拥有了很多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 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哦，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对，而且我在他的音色当中真的听到了，我们之前有听友就想听到你的歌曲，比如说《美丽世界的孤儿》，确实有那样的摇滚的质感在里面。 对，嗯，我觉得就是琴这一块， 嗯， 最近准备要开始弹琴的千纯同学， 你不要 Q 我，就是想学，但是一直没有学。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可以跟那个耿斯汉拜师，可以。 对， 我 琴弹的其实。我实话说琴弹的不是很好，我自己还要继续练。 哎呀，瑕不掩瑜、嗯、 要用情。 嗯， 对，尤其是就中间断了一下，会稍微有一点停顿。 嗯， 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的时候，然后在之前他应该是一边寻觅之前， 嗯， 然后拨下最上面那颗最粗的琴弦的时候，它出来的那种低音的震撼、嗯、其实这是现场的时候，如果你用心听，会给你带来，就对于我来说、嗯、是最重要的那一个点， 撩拨心弦 的 那个 点。对，没错哈、 嗯。 好，这个一边年轻一边老去，这个感觉有些时候真的是蛮纠结的、 嗯、 老去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谁都阻止不了的一个时光往前走、 嗯、 但是保持年轻，尤其歌词里面提到是年轻者、 嗯、 它是一个一直可以持有的状态。 嗯，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他尝试去做到，尝试要坚持的一点，有点难，会有点痛苦，但是很多时候身边有你可能自己喜欢的朋友家人爱人这些人陪伴着的时候，其实好像在某一个时空里面出现一个小气泡把你包裹起来、 嗯、 你最放得开的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候， 是 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些时候也要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朋友。所以对于耿斯汉来说，到底是你觉得什么样情况下会让你对一个人敞开心扉，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很可靠，会成为朋友？ 因为我是双鱼座， 嗯， 就其实我们就是我有认识蛮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其实我这个星座的还比较多，然后大家都是属于那种特别闷的，就是不讲话， 但是艺术细胞很丰富哈。 大家就那种就是这样，我们面对面坐着可以一下午就说五句话可能。然后 只用作品说话？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会刻意的去打扰别人、 嗯、 或者也不会说因为没有话题非要找一些话题。对，就是我觉得就这样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真的想说的时候，其实可以敞开心扉的去说的。 嗯， 因为我觉得真的同频是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觉得哎，就是 也很难以强求，其实。 对， 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我现在就觉得应该顺其自然一点，就很难强求。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工作也是，生活也是。 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跟朋友或者跟谁在一起的时候，一句话瞬间就打开了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谁突然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哎，你说的很在我心坎里，我就愿意再跟你多说两句？不不不，这是我们进行的提问。人家专业啊， 看看我的手势。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也碰到过，就是跟这个人说了一句话，突然他好像接得很到位，我就会一直跟他延续， 嗯， 就是说下去滔滔不绝。有没有碰到身边出现过这样的朋友？ 有的，有的，就是我觉得一两句话就觉得可能 我们是一类人，同类， 对，是一类的人，哪怕我们可能已经几年都没见过的， 嗯， 就可能几年之后再见，还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对。 对， 嗯， 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并且会特别的珍惜， 嗯， 哈， 嗯。 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依旧听到的是一边年轻一边老去这首歌。好，今天做客正午有星光直播间的是耿斯汉，然后我们一会儿还会有更多的音乐跟各位带来，同时还会有新的现场。新的现场会跟 我太期待了， 对， 因为跟他的现在说话的这个性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没错。 他作为一个非常温柔的、眼里带情的、声音很磁性、很暖的一个双鱼座耿斯汉，一个硬汉形象的男生， 嗯， 他想唱500的歌曲， 我们来期待一下，马上回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纯爱爱

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 还挺有现场感的。 这是本来的设计，还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就突然觉得就需要舒一口气， 兴之所起。 我觉得需要出一口气， 然后就收录进来了哈。 对，真录进来了。 嗯，在我们天天 FM 正午相聊天时，就有听友说了，说今天小雪，外面寒风肆虐，在会议室静静听耿思翰的新专辑，还有他的现场弹唱，真的是超级配。 谢谢。 这个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哈、我是觉得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治愈的感觉。当然，如果放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我们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再去把这张专辑过一遍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感触。毕竟现在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是把外面的壳卸下来了，对，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很多人现在目前正背着呢。但是在中午这一个时间段还好，他提到的会议室，很多人都愿意在中午的时候躲到那一个就没有人去的会议室， 对， 好像唯一的在周围的这样的能量环境当中出现了这么一片小小的净土， 把面具先摘一摘哈。 对啊，小心啊，周围可能随时有人进来，一会儿要随时记得带上去。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是继续按照躯壳人生的顺序，然后进入到了第三首。大家听到的是自爱，在专辑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行进感更高的一个小高潮。 是， 一会儿也会听到更多的一些声音，但是很激烈，但是情绪可能不像这一首会让你听的心情稍微更轻松放松一些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跟耿思翰来聊一聊。我们先聊自爱这一首，我们要先爱歌来吧。 好 吧，因为我满脑子现在怎么想着都是那位即将出现的现场啊。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聊一聊自爱这一个概念，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自爱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说爱自己，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人都没有办法爱自己，就是不可能有更好的能力去爱别人。那我觉得在整首歌里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就是委曲求全，就会丢弃自己的尊严，然后最后还可能换来的可能还会是伤害。对，那不如就把自己打开一点。对，就是歌词里写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当你更加爱自己，然后会发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 所有内心内向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自爱。你会发现那些生来有一些内向的，然后他很谨慎的才会打开自己的时候，更多他外边所带上的这一层躯壳会是更多的笑脸，会是更多的就是让别人跟我都觉得舒服，这是一个内心敏感人必须会做的事情。但有些时候他变成了一个习惯，慢慢的就会失去自己的那一份自爱。这是很难得的。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寻找寻觅的过程，能让自己变得自爱起来，有没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就是多关注一些自己内心的变化吧。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其实好比说，因为我是特别敏感，比较细腻的人，然后我可能每天就是只要出门了，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我，然后就是每天就是 躯壳背好先， 哎，你好，对，就是那种。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慢慢时间长了，其实自己积压在内心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个东西其实是不好的一种能量，但是我觉得要直面自己，就这些不好的能量，然后慢慢的疏导，把自己疏导开。因为其实很多人对我或者是对大家其实没有恶意，大部分人还是对带着善意在生活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我的保护层就太强了一些，之前保护层可能太强了一些。 对， 我觉得要自己摘掉一些，自己也会轻松一点。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其实你内心很保护自己，但是你包括自爱这首歌有时候唱给自己听的。 对， 因为你在恋综里面你所表达的那个爱情观，就是其实我愿意给别人付出更多，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内心也得到坚韧的成长。所以其实这个和你的恋爱观一脉相承。 是吗？ 我们都知道去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嘛。你在这个恋综里面有没有得到一些成长收获？ 我觉得 因为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是不是也觉得我要戴着面具，我要假装非常的成熟？ 没有，我觉得我一直都不是个成熟的人。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唯一没办法做的事情可能是装成熟，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不成熟的。那我觉得不成熟很多时候可能会就是会在无意之间就犯错误，或者是就我们专辑里其实有一个概念叫晚熟。就我很认可，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是形容的是比较贴切的。我觉得就是我老是想用一个孩子的世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好多时候好难啊。对，然后我觉得就我觉得我还是不成熟，如果我成熟的我可能就我觉得可能会活得比现在轻松一些吧，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有很多我内心的东西我还在坚持着，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归根结底前面两首歌其实都能够提到关键词啊， 年轻， 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年轻的状态，这个年轻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去对待别人，也希望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善意的回馈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干眼症》。这首歌是我个人会觉得听着最过瘾的。在整张专辑里面我会达到一个彻底忘我的一个高潮。好，这样的状态我希望在刚刚会议室里面的那位朋友啊，你自己斟酌一下啊， 会议室门打开你们都来听是吧， 大家一起空气吉他起来。 好，这边我们继续要进入到今天的最佳现场第二段， 正午有星光，音乐听现场，最佳现场 Best Love。 这段交给千纯来先说一下， 我其实 要先介绍一下谁的歌吗？ 我其实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伍佰老师的歌，但我不知道他会放哪一段。刚才其实我有提议说要不要放那个 Last Dance， 然后他说那会不会因为我唱伍佰老师没有那么大众的歌曲而大家会不喜欢听？我觉得应该不会。 我想唱一个伍佰老师那个就是 比较 早的一张专辑，应该是96年还是97年的一张专辑，叫《爱情的尽头》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夏夜晚风》， 来， 这是我非常爱的一首歌，就是《夏夜晚风》。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好像 sorry key 有点低了，我觉得可能我怕我那个 调一下， 我调稍微调一下，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唱这首歌了，稍等。 来， OK， 这个不好意思，我们要这个 best life， 我们要我自己来，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OK， 好，来。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牵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诉情衷，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哇，我怎么感觉意犹未尽呢？我好像在听，就是第二遍，或者说第二遍主歌副歌也好，就这么结束了。我还在写，觉得说他和那个伍佰老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记得上次捡回来，他是完全的翻唱，就是有一种 callback 和模仿的痕迹在里面。但耿斯他完全唱成了另外一首歌，就比伍佰更加的柔情似水，更加的缠绵，更加的焦灼那感觉。 他的歌都是。在家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时候， 情绪很多， 会很强，但是中间就是每一次他的吉他，包括跟之前一样，你都能感受到非常清晰的这一个情绪点跟切割点。就是当大拇指摁下去的时候，或者就同时捏起来的那一下，会非常的用力。就这种情绪，我觉得是听了多少遍，就是自己或者唱了很多遍的时候，每一次能够找到的那一个，不光是给别人听的心跳，而是给自己的那心跳。它是心脏收血的那一刻。 是他自己的特有的节奏， 谢谢。好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好羞涩。 哎，这个我不知道刚才的这一首歌曲，因为很多很多音乐，我们其实都会听到不一样的版本，都会有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一个诠释。但是就是这样的诠释，不同的声音才能够打破你千篇一律听到的那一遍又一遍的原唱，或者是我们看到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外壳。哈，好，这边我们继续。先来进入到下一首歌曲，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你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南方，莺飞草长，心的激荡是无法灌输的浪。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情话，铁打火牢底刻在你的心上。离家出走没有未来可以承诺，只有勇气长满胸口，什么都没有。像一句狠话，默默开始发酵，一句情话始终在心里缠绕， 青春是回不去的家乡，牵绊的少年出发的地方。我爱过，痛过，浪费过，你有没有那一句情话，默默开始发酵，像一句狠话，始终在心里缠绕。家乡变成最远的远方，云般的姑娘随风在飘荡。我有时疯狂地想你，你有没有？ 哇哦，天哪！他有很好的嗓音，有很好的天赋，但是他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干声在唱，很多的技巧处理非常的细腻。 嗯，爱过、痛过、浪费过，这一首歌给我的更多感觉，他的声场会更大一点。 嗯， 他不光是唱给自己一个人听的，他更像是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在底下有很多人在去听， 有追光在脸上。 对，我感觉对于我自己听来说，这首歌可能会有更多的一点点的释怀，或者说喊出声，就这种感觉在其中哈。当然，在整张专辑里面，这也是倒数排在倒数 第二首。 对，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在之前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坚持执着。这首歌其实过这几个字就能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先篇过去。 对， 对，对于这样的一首歌能有这样的一个感悟，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嗯，我觉得爱过、痛过、浪费过，其实是躯壳人生这张专辑的一个先行单曲。 嗯， 然后它其实是第一首发的。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爱过、痛过、浪费过，其实它不是一个只是写爱情或者是写理想的，我觉得他写的是成长。 嗯， 就是我第一次拿到爱过、痛过、浪费过的那个歌词和曲的时候， 我唱的时候就 哭了， 一直在流眼泪。 嗯 嗯， 就是云般的姑娘随风在飘荡。 嗯， 我有时候疯狂的想你。 嗯， 然后你有没有想我，就是很多的人就会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特别好的是那些成为过去时的人，有些时候你回想起他们，就是脸上还可以浮出一些笑容。 嗯， 就是那种时候感觉特别好。 嗯， 对，爱过、痛过、浪费 真的放下了，并不是说就彻底这人就消失，我就不想，我就很绝情或者怎么样。真的放下了，就是到最后想到过去可能曾经撕心裂肺的一段经历，到晚上你自己会哭醒的状态的时候，但是你却想到他最甜蜜，他给你的那一段可能是痛苦的经历，但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笔宝藏之类的感觉。 对，事过境迁之后不联系也不代表不再想起。 嗯，对。 嗯， 是 过去的都让它过去。 嗯， 今天我们也是跟着耿斯汉追忆一下他自己的可能在这张专辑创作的时候的一些过去，自己的一些心情，也是包括各位在聆听的时候可能都会画面闪现出来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嗯， 对，我们希望都是能跟过去的这些不好或者说曾经的这些痛苦啊能够 say 一个拜拜。对， 是 跟往事干一杯，是不是？ 或者在别人的歌里找自己的故事啊。 对对对， 回味自己的故事。 没错，整个专辑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跟往事干杯。 嗯， 2021。对， 2021 跟往事干个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前看哈。 对 对，这作为最后一首歌大概要传达其实也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就是都过去了，就今年。对，我一晃一下今年又到年底了，就每一年过得好快。 但是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对，因为今年发了新专，是真的， 整专 发了整专，就好开心。 嗯， 但是还是想跟一些之前发生的一些东西都说一说再见。 嗯， 跟往事干杯嘛，我觉得跟往事干杯就是一个很洒脱的歌。 嗯， 我理解力就是一个很洒脱的歌。 嗯， 对，然后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的放下那一些东西，然后可以继续轻装上阵。 嗯， 就是喝完这杯酒我们继续在路上继续走，我觉得是这样的。 再继续拼，继续拼搏， 继续拼。 对过去所有的事情结果结局我都会承担，属于我的该我承担的我承担，但是该往前走的往前走。 是， 这是晚熟的人必须要学会的。 谢谢谢谢。 嗯， 为了跟往事干杯还保留着曾经的复古的风格。你现在一听里边从萨克斯到所有的制作的音效， 太有汪峰的那范儿了哈。嗯， 你感觉真的是在跟当年干杯哈。 嗯， 好。 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这张专辑的分享。 嗯， 我们也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耿斯汉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做客。 嗯， 哈， 谢谢谢谢大家。 哎，好，接下来这个在之后还会出现在